工程生产劳动手，恁娘把你留城市一心要吧，命里求想把你变成摇钱树，何处后悔死不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死死相依相，该去该留。 吧， 走 走。谷子那块种的是我瓜， 这一块我知道是玉米，不用说那一块是蓖麻， 它不是蓖麻是棉花。 是 吗？希望你到咱家知道啥再说啥，别光说那外行话。街坊邻居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，小脚丫，小脚丫。 Thank you. 这心儿乐呵呵， 想要娘头叫爹，下地干活和力活，帮助我做饭又刷锅，高兴的我心里个没话说。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哦， 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咱俩一罐鸡蛋一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。 你走了他也来 了。 你去你就去， 哎呀，自己人还客气啥嘞？ 哎，你看看这孩子， 哎，好好好。 去，我去。 你好，快坐吧。 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咱咋说。 快走快走， 小陈， 哎，来，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接几个鸡蛋来。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忘了那都快发坏了。 双胞胎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 啊。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等等啊，等等。 啊、你坐呀。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，成年轮被子也不害个病。 什么爹？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。 中、 哎。娘 啊， 咱这还卖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卖酱油的了，银换呐。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，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，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，哎，这杯鸡杯、钢杯水、哎，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火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。快坐下歇着。

初中，升高中，升来升去升到农村，功不成来名不就，也不怕丢人，我怕丢人呐、 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，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！就是拴住了他的人，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！我看、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，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哎， 我全当没这个闺女。 哎，老嫂子，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。先给你撇这5块钱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，我也不来看你。 Thank you. 爹。 去，跟印焕说说，别新官上任三把火。看看，这处着跟那冒改师一样。要是我到咱那自留地去，哪怕把他处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。 你知道个啥？看，这，哦，还有这，小波，那还有这。 说你啊，想得的好，劳动也好，累了吧？ 不累，给提提意见吗？ 一焕，彩霞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，歇半天，先干轻活，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120,000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还叫我干半天，歇半天呢？ 一焕，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在那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。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，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，到自留地，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？放着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留地，要练这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 来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把脚不放稳，劲儿是匀。那个草丝苗好不发松，啊嘚儿哟嘚儿哟不发松。 哎，好好，来。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，好，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个臭不老实！ 哎，好好好好，换一个吧。来，走。不是出了问题吗？ Thank you. 一焕，爬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青年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

你配不是来了？ 咋了？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。今天在地里我看见银环担着那担子，一扭一扭给牛养着呀。我说银环，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你活了你可没他那腰板硬。就这，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，跑到石头底下就哭去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这我真大岁数了，咱这么菜了的人？ 他二大爷，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，他也不会哭。那人家是 咋了？ 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。 是真的吗？ 可不。 你看看，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将 墙上挂马不能去井子里的烧饼，不能冲击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，他眼 我劝你不要着急，远走远留由他去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也不能解决问题。那朋友不要不能拉你杨柳树不可，可是这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蜜糖罐里了，嘿嘿，就这他还嫌不甜呢。这不刚才老来请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了。 上哪儿去了？ 山上转了一圈， 累了吧？ 不累。 趁热喝碗汤。 我不想喝。 银花，咋了？病了？ 没有。 那你是？ 我出力不大，添麻烦不少，干起活来还没有瞧这儿的腰板硬呢。 银花。天，只把他一句也没听住。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怪客气了。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嘞？ 这一回呀，可跌着你的拿手戏了。让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 行啊，